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作决定。哦，难怪曾宣称不能成为知己的，怎么可能相恋？这晚我认真听见，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中，可不可能相恋？我却怕未可以遇见，有情如仍未变，最终双方都会醒，到那一天将必听到知己笑声。 走过去，别彷徨，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。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。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。有困难，我们彼此要鼓励。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爱的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。慌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。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。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。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。

没有一切，我们不是还有现在吗？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？现在不是可以相爱吗？相爱原本不就简单吗？你知道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对谁？让我们被变数围绕，我只好。 Hello， 我是 Elva 小雅轩。不管你对爱的解读是什么，但是只有真的爱会带给你真心的笑。 都渴望被看得最重要。 在这个如车街头，所以

实抱着你，其实你没有别离，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，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天老地老也好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， 这个传承并不是像我们做说教，或者是有明确的意识，自觉不自觉都在传承，因为你的父母日常的言行举止都在传递给你，所以我特别期待我们的年轻人啊，关心汉字，关心汉语，热爱传统文化。 一家修 CEO 杜波， 最终一个企业要有一个口碑存在这个市场里头，或者存在在客户里头，那我们口碑就想放心，因为咱们家里头出问题，我其实就我换过来作为我一个客户来讲，我希望就是放心。这个其实不是修个灯说10块钱还是20块钱，我也没那么这个在意，但是我在意的说来了就给我修好了，踏踏实挺好。因为现在实际上就是家里这点事儿啊，这个大家怕的都是麻烦。 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红， 我的软件也是产品在工厂里面用的，当时老师也让我去，就顺势就做这个技术推广、产品推广就去了。我为什么后来放弃？我是发现了一个问题，编软件以后啊，我们都有错误，要不断的修改错误，还有不断的新的需求来，我要不断的改。当我在一个已经成型的产品上去修修补补去改动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激情了。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，我可能不断挑战新的东西，更能够引起心里面的这么一种愉悦。

又依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指你梦永远藏于心底。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空忘了我是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Yeah.

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铮亮，欢迎收听 FM 96.9。 时间都去哪儿了？

畅游，忘记玩偶，忘不了荡过千秋，纵使双手多么紧扣，亦要走。从此以后，谁也不回头，一早已透，汗水切勿倒流。忘记没有，忘不了路过沙丘，爱到枯干都找不到绿洲。在我记忆里旅行，每步也惊心，跟你踏过许多足印，舍不得转身。你赠我太多见闻，拿不走的疑问，多努力放低偏不会忘记。熟过路风筝，不懂爱别人。浮沙满地，沉重的传奇，沙粒极重。浸没眼泪，忘记道理，忘不了亦会别离，在你掌心之中刻上自己。你在我记忆旅行，每步也惊心，跟你踏过许多足印，舍不得转身。你赠我太多见闻，拿不走的结吻，多努力放低偏不会忘记，苦恋纪念品。忘掉昨日今天不必要疑问，你在我记忆旅行，每步也惊心，许多足印，舍不得转身。你赠我太多见闻，拿不走的念吻，多努力放低偏不会忘记，苦恋纪念品。纯熟过路风筝，不懂爱别人，只可分享半滴吻。

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演员张卫健。 如果你问我续约之后我要求我的工资是多少啊，我无所谓，我真无所谓。你随时给我一份合约，上面没有填工资的我先签，签完之后你拿回去再填。因为对我来说，今天我要的并不是钞票，我要的是机会呀，经理。我余光看到他盯着我的头顶看啊，当时候我还是有头发的啊，抬起头来我看到他的双眼又写着两个字儿，感动。他被我深深的感动到了。果然三个月之后，第一个演男一号的机会终于来临在我的身上了。很快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部、第五部，我演的电视剧的收视率一部比一部好，终于我可以在香港尝到红的滋味了。 国家男子足球队队长郑智。 在里皮给我颁这100场球衣的时候，我也在想说，我对于国家队来讲，我在这十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给国家队带来太多的成绩，我自己是有一些愧疚的，我还是有挺多不甘心的。虽然这个后面的机会不多了，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国家队能够真正走上世界杯的那一天。我还是要尽量去坚持的，因为我在国家队待了16年的时间。从我第一天入选国家队的时候，我看着那些国家队的老大哥，当时我的想法是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，我想把国家队的这种责任去扛在肩上。 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。 04年当时82岁的，有一些年轻人啊，同事啊，说这么大的瘤子人家都不敢做，你做啊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你的名誉就没有了。我说我名誉算什么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乔一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。1863年8月13号，法国著名画家欧仁·德拉克罗瓦逝世。1890年8月13号，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出生。1899年8月13号，美国著名导演希区柯克诞生。1910年8月13号，近代护理学与护理教育创始人南丁格尔逝世。1912年8月13号，人类首次发现癌细胞。1937年8月13号，淞沪会战爆发。1961年8月13号，象征冷战与德国分裂的柏林墙动工修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金珠梅，我的爱情赔了我 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:00。 不要我